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中国品牌旅游发展论坛近日举办，论坛上公布了获得20家中国品牌旅游景区的名单，北京地区有故宫博物院、颐和园等5家景区获奖。来听报道。 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品牌旅游景区评选系列活动在今年5月份正式启动。通过网友投票、组委会专家评审、旅游大数据综合指标来评选中国品牌旅游景区榜单。在论坛公布的20家获奖景区当中，位于北京的有5席，分别是故宫博物院、颐和园、首都博物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北京汽车博物馆。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旅游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从旅游短缺到旅游大国的跨越。目前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世界4大旅游目的地之一。而2018年又被视为文旅融合的元年，在这次评选当中，博物馆景区就占有3席，可以反映出文化元素在旅游业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北京汽车博物馆馆长杨蕊表示， 现在新的时代，大家发现对文化层面的需要更多了，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更多的就把我们汽车博物馆更推广出去。我们汽车博物馆里有文化的内涵，科普的这个传播知识，对于青少年有利，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18活动昨天在京揭晓。奋、改革开放40年、退、贸易摩擦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和国际词。清代官方立宴由礼部主持，供应宴品分为满席6等、汉席3等，又有上席、中席。法定宴会根据级别、性质确定举行场所、参与人员与席面等级。明天上午，首都图书馆将邀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宝臣带来清宫宴事解说主题讲座。作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新作《烧画》虽然以驴为主角，但语言十分讲究，对声音的感受极为独特，看过的读者最有资格评说。本月25号，刘亮程从新疆专程赶到北京，在延启佑书店、王府中环店谈他的新作，谈他的写作。本周日，著名学者李建军将携新书《重估苏俄文学》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与吴晓都、邱华栋一起和读者聊聊果戈里、陀思妥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法杰耶夫等俄罗斯作家，重读并重估俄苏文学，重新认识和发现俄苏文学的伟大价值和有效经验。摄影大师柯希杰1929年出生于台南，他为指挥家郭美珍、舞蹈家黄忠良、作家三毛等人物拍摄的照片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人视觉风格，并且可以表达人物内在的深层精神。跟随世界级摄影大师柯希杰学习体味世界的能力主题活动，本周日下午在前途驿三里屯北街81号那里花园举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明显，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10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大气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6%。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可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可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可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566，0108553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 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又到周五了，我觉得最近几个周五每个周五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惊喜。 当然，一些震惊，是是是是是， 对，以前不知道的，或者以前觉得不可能的，在每一个周五都重新刷新了我对于家装的这个三观。 对，至少在这段时间带着大家伙了解了一些特别新的东西。是，对，当然这个周五我们还将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些新鲜的东西，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呢也拜托人家带来了一些人家的这个 新式的建材，叫一号新材。我们拿到了直播间，我们俩看看这一号新材到底什么样， 瞧一瞧， 老说，但是我们没见过，对吧？眼见为实，我们也在今天，我们看一看，把我们的一些感受呢跟大家说一说。当然呢，先跟大家问声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欢迎来到住在 876，今天咱们要说的还是特别新的一种材料，大家最近听广告可能听的比较多啊，说是3天装老房，可能有的朋友呢会觉得有点疑问，说这3天装老房真的这么猛吗？啊，真的这么快吗？装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是啊， 装出来到底好不好用呢？今天呢咱们集中的也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要说一说这个新材到底新在哪儿，这个材料到底适不合咱们家里边装修使用。 是吧？来吧，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这是我们首先请出的这位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啊，一号新家的副总王笑，欢迎王总。 大家好，我是王笑。 哎，欢迎王总啊！还有一位呢，这是为了配合这材料，今天我们专门请来的一号新家新材料技术总监任海义。任总，欢迎任总。 大家好，我是任海义。 哎。 任总，一会儿我们再说材料的事儿， 好， 咱先跟笑总聊一聊，就是咱们一号新家，咱们的3天快装啊，20平8800呀，等等的，那么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概念，给大家，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好，我们一号新家呢，一是大写的一，不是横杠一啊，心是温馨的，温馨的心，不是新旧的心啊。大家搜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2018年我们是2018年的新品牌， 成立之初呢，就是专注于一站式的全包全配精装修服务，是那个真正的一站式乐居新家，让品质生活更美好。所以呢，在运营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对这个消费者啊，更多的感受就是，很多大量的那些对于这个旧房子，就是自己家里面居住环境不满意的业主啊，都有装修的需求。但是呢，他一想到装修很麻烦，然后我们就适时的就推出这个老房变新家，而且，为了适合这个就是，广大就是客就是业主啊，对于这种快的这种需求，我们就是那个也是研发了大量就是在市场调研，还研发了就是，那个一号新材这种材料，做出一个标准套餐。我们就推出8800块钱3天老房变新家的这种活动。我们是用这种新材料能够实现3天老房变新家，而且还是可以边装边住。 因为这个确实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朋友的他的一些疑难。 没错没错。 为什么呢？因为说句实话，您现在出去比如说找装修公司也好啊，或者是找您熟知的一些朋友帮您装修也好，您会发现越小的地儿越不爱装。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其实都挺好的，就是这客厅吧稍微有点旧了啊，因为原来孩子闹啊，熊孩子把我们家画的都已经不行了，现在孩子是长大了，我想换一换啊，给我们的这个居所啊带来一定的改变。 对， 但是我找装修公司人员说您多大，我15平20平左右吧， 客厅。 人家说哟，您这20平我怎么给您报价呢？ 对吧 这没法弄。但是咱们这儿呢就适时的推出了这个，就是甭管您多大多小，那么您就是一间卧室，那么您就是一个客厅加上一个餐厅，20平也能用咱们的一号新材能帮您装上，而且非常快。 对， 您连搬家都不用搬，也不用去受到那个装修，大家都知道刚装修完肯定会有那种新家的味道，也不用受这种新家的味道的打扰，您不用请假，也不用那个什么，只要腾出来大概3-4个小时的时间，基本上您这客厅餐厅就已经全部装完了。 对，而且我们这个装修的过程中间这个噪音也很小，也不存在扰民的这种情况。我们基本上这个装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白天施工啊，到晚上就结束了。而且这个白天施工的时候，这个所产生的噪音，不像人家可能那个 电钻 啊，对，电钻啦，那个锯子啊，还有那个冲击钻的那种声音，搞得那个满楼都是。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这种没有了。 明白。哎，那这说到施工了，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可能要听我们的节目，不太清楚，因为第一次听。之前咱们虽然说过，咱们的施工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您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材料进场以后呢，我们的材料会在那个我们是在那个原墙面我们上面是直接施工安装的。就无论你的原墙面是那个乳胶漆还是壁纸还是砖，我们都可以直接上墙施工，所以速度就非常的快。而且我们是拼接式的这种安装方式啊，非常的就是简便啊。具体的你想了解的话，你要打电话打8553-0566咨询一下。 对，就是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上面安了一个卡槽。然后呢，人家这个一号新材呢是都能够在这个卡槽里边卡上的啊，就跟我们拼贴积木一样，啪往上一卡，这一面墙就算是装完了，啪啪啪啪几下啊，这就算装完了，是这一个意思啊，大致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您还是有疑问的话，就拨打咱们电话，叫 8553-0566，8553-0566。 现在打电话是还有优惠， 对，是 还有吧。 还有 是又开始新的一波了吧？ 开始新的一波了。我们这个客户还是比较踊跃的， 咱们的枕头还是很多的。因为之前是前50位朋友，您只要打进电话，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呢会带着咱们的材料，带着咱们的一些设计的样图、 仪器什么的， 对，到您家免费给您量房，免费给您出设计图， 对， 而且呢还给您带一个枕头， 是的， 到您家里边。但是呢，我估计这50个很快就抢完了，所以又开启新了一轮了，是吧？ 对 啊。好嘞，那大家就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啊，这些服务都是免费送给您的。 是的， 当然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哎还不错，我想要用您家的装，如果您签约了是还有一个那个锁还送吗？ 我们是20套那个样板间，但现在也快满了，所以要抓紧时间。 好，这个有朋友就马上发来问题了啊，这也是我们老听众，红烧水萝卜啊，必须用油炸。这是晚上听我们晚上节目的一位朋友，人家说了红烧水萝卜用油炸，这好啊，去里边的那个水气。人家说了，专家你们好啊，我在房山有套房子，一楼，由于天凉了，我们就到这边了。现在呢，自供暖的地热呢一直没用过，他想问，我不用地热，直接改成地面管怎么改？ 这个改成地面管呢？首先呢，要看它的那个实际的情况， 就是等于地暖改片暖 啊，对 对吧？ 它那个锅炉的情况啊，要看一下锅炉它的那个这个存水量啊、功率啊、这些。然后呢，如果说原来锅炉支持的话，是可以改的。 就是说，看它的功率够不够， 对锅炉还有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管线的情况。一般正常的话，你地暖的话，如果你不用的话，你就把它掐掉；如果锅炉允许的话，就可以直接接管的改了。 明白了，明白了。 但这个呢，你还是要咨询专业的这个暖气公司和地暖公司。 明白了，这个其实简单的说还是挺好改的，就是您等于把就是锅炉的出口改成片暖就行了，重新走管子，然后地暖就等于浪费不用了。啊，就放在那儿就 OK 了。但是呢，具体您的锅炉能不能改什么的，您再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就 OK， 好吧？来，继续回到咱们的一号新家，刚刚说的那锁还送是吧？ 对，2380的智能门锁， 但是那块结束了，是吧？快送完了， 快送完了。 哦，好吧，没事儿，咱们还有新的活动，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咱12月30号 我们有一个新产品的这个发布会，就是我们用新材料装修的这个效果的一个呈现啊，也欢迎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场馆去参观一下，我们有12套实景样板房啊。然后那个我们的地址呢是朝阳区东五环白家楼桥东红庄创意园啊。然后也可以在那个电子地图上面可以搜一号新家，一是大写的一，那个新是温馨的新，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地址啊。当然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啊，855-30566，855-30566，打电话咨询预约也可以。 如果就比如说我不是只装客餐厅，我要全屋都全装，那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全屋全装的话，如果是在水电不动的情况下，水电不动的情况下呢，我们是3到7天，我们基本上是一天一间房子安装，这样的话也是让家里面的旧家具啊，它有地方归置，也不要全部同时装，其实我们可以很快，但是你因为东西都在里面，都没地方搁，是吧？我们是强调是不用搬家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按照一天一个空间来装，这样的话，这种节奏的话，3到7天。 3到7天也就 OK 了， 3到7天 也挺快的。 那出设计图的话，大概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样式是可以选的呢？ 我们是设计图是这样的，我们是先给客户看，看图片，就看我们已经装好的图片，用我们这个材料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图片，我们有大量的这种图片，至少有上千几千张几千个，不同风格的各种风格的都有，你在其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我们的设计师呢会根据那个您家的户型，然后做出设计，我们是做了一个 3D 的效果图，三维效果图，这样的话可以看得更直观更清楚。 因为今天不仅拿来了建材，还拿了一本图册，这个图册里边就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您家要是公司的话也可以，因为这里边我看到有工装的那一些内容，包括您家如果想装什么欧式啊，还有什么比如说是新中式啊等等等等，这里边都有。然后我看里边有一个二维码，刚刚那个任总也说，您拿手机扫一下二维码，直接就能全景360度全景的就能看到这个。 提前做好的 这个图册也是我们的设计师，如果我们打电话预约了之后，设计师上门的时候是会带这个图册过来的。 对会带。 所以您其实就是设计师来的时候，您可以提前看一下其他人的家大概是什么样。 对，就 是 用 样板 这个材料装出来的房子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明白了。 如果对这个可能还不够觉得放心的话，12月30号 十二套实体， 对，您可以到店里去看 样板间，对吧？ 刚刚说的那地址，可能大家觉得啊，那哪儿啊？大致方位我知道是在北边哈，北边没问题，您可以在您的这个导航里边 是 搜索一号新家，只不过一呢是大写的那个一，一号啊，新是温馨的新，记住这两个关键的词就 OK 了啊。接下来我再有一个问题问问，就是刚刚咱们也说了有20平米的客餐厅， 嗯， 是8800，那如果我们家恰巧不够20。那是多退少补呢，或者说我们家超了20了，那怎么算呢？超出面积怎么算呢？ 我们这边是这样，我们20平米是起坐的面积啊，因为毕竟装修这个事情，就现在工人工费挺贵的， 嗯 啊，20平米是起坐的8800，但是呢，我们也是考虑到可能有的人家里面啊，那个比方说他只装一个卧室啦，或者是客餐厅比较小呀， 嗯 啊，当然我们这个就需要就是可以。可以合起来，就是说客餐厅面积不够，可以拿那个厨房间来补啊，就拿那个、 哦、 卧室来补。 明白、 啊、我们就是补足20平米。 明白。 一般来说的房子怎么也是超过20平方的、 哦、 而且我们这个20平方是实际面积啊、 哦、 是以实际面积来计价的。 明白 啊，超过20平米的我们是每平米再加440块钱。 嗯、 哎、 嗯，每平米440。 对。 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您的客厅 不够， 您找一厨房，或者说您找一想装的，比如说把您家的一个小 卧室啊， 小卧室也加上啊，比如超了个23啊，超了3平米，那3平米是按每平米440元。 对，我们有一个客户家里面就是不足20平米，但是后来他把那个阳台 啊 一起补上来， 哦 就是、 明白了。反正具体的一些内容，因为肯定大家伙遇到的问题不太一样，您可以拨打855-30566，855-30566，打个电话预约一下，设计师会告诉您的啊。还有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说了20平米客餐厅装修8800，这都包含什么呢？是把我家具都换了，还是 我们这个是包含的是墙面的一个我们新材的满铺的处理。啊， 墙面满铺， 对对， 所有的墙面重新换新，等于是，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加一个电视背景墙， 嗯 啊，然后加顶面的处理，啊、 顶面是要做吊顶吗？ 顶面是做那个我们是顶角线的处理， 哦、 顶角线的处理， 嗯， 然后那个还送两个灯， 啊， 客餐厅的吊灯， 哦、 哎， 哦， 客餐厅的吊 灯，那地板就。 地板是因为有的是地板，有的是地砖，因为我们强调的是3000块装、 嗯、 啊，所以地板现在这个套餐里面是不含的啊，就是原地板不动啊。当然，你要是铺地板的话，我们在地板的这个基础上面，每平米大概加200块钱。 明白、 啊， 明白。哎，那您觉得，比如说，我觉得什么样的朋友适合去用这样的？就是说，您可能租住的一个房子， 嗯， 或者说呢，您家就像我刚刚说的。孩子比较闹， 是， 然后呢客厅需要重新再装一装， 没错， 或者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要迎接新的宝宝了啊，我需要有一个单独的房间是给孩子住的、 哎、嗯， 那我可以只改造这个屋子的同时，我是不是就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咱们 对，是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一段时间打电话的客户啊，包括我们上门量房的客户很多，有基本上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嗯， 需求比较多的还是那种就是那个客餐厅啊，他这个就开裂的这种现象在这个北京地区啊是很常见， 嗯 啊，包括壁纸起翘的开裂的，也有出租房的朋友打电话过来问，就是说那个就是房子正好收回来了，准备要是出租出去，而且他那个小区是比较高端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先进广告。 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细店内。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未来3天，华北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预计将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觉得装修太麻烦，想省事儿的这些朋友，您都可以选择一号新家，一号新材帮您装。 嗯，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你这装的快好啊，而且样式也很多好啊，风格也很多好啊，还免费上门量房啊，免费给我出设计图纸，还给我送枕头啊， 嗯， 好， 特别好。 但是咱们这一号新材，毕竟它是新材料，它的环保怎么样啊？啊，它的隔温怎么样啊？它的隔热怎么样啊？它经不经造啊？我能用多长时间啊？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我们接下来要着重跟任总要聊一聊，好不好？ 嗯， 当然，刚刚有一朋友不是说要地暖改这个片暖吗？这个晕菜了啊！这是一位专业的啊，之前做暖气这一块的，说，哎，我这个是专业的，告诉那位朋友啊，地暖多好啊，干嘛改暖气片啊？就是看来人家就觉得脚热。 是啊， 身子凉，也可能是供气不是特别足，它的那个热气是不是没法蒸上来，因为它是一楼嘛，本身有点阴冷，所以他觉得是不是暖气更好，暖气片更好一点啊。回来咱们再说这个关于暖气到底是地暖好还是暖气片好呢，回来我们再接着聊。来，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材料， 是 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材料，有地板的，有这个叫门套的 啊，对对对， 对吧？ 线条 门套， 门套啊， 包括 窗套啊， 窗套，包括还有这个墙板的，等等等等，全都拿过来了。 对对对， 说句实话，因为现在大家看不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 你要想看的话，其实非常简单，拨打电话855-30566，855-30566，我们的设计师会带着这些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也是设计师的那个箱子。搬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有这个设计的样图，还有这些材料的样品，您都能实体的感受到。但是里边有什么门道，我觉得还得任总来跟我们说一说。 好好， 好不好？ 好好好。首先啊，我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材料的这个特点啊。 好。 这种材料呢，最早是90年代初从德国引进到我们中国来的。 哦，那么早啊？ 对对对，它主要首先应用于大型的这种工装项目上的。哎，因为它材料具有，就是第一个是防潮、防火， 嗯， 哎，然后呢防虫蛀、耐老化， 嗯， 哎，这些特点、这些优点啊，那后面我会给大家展开讲这些优点 好的， 好 的，好的， 哎，对， 好的。 然后呢，近几年来逐渐开始应用于这个家装的这种领域， 嗯。 那我们一号新家引进这种材料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北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居住需求， 嗯， 哎。 哎，那为什么就是像您说啊，这材料这么好，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直接进入到家装，而是先进入到工装呢？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一般都是在工装领域先开始应用的，然后是 啊，先试试水，等于 是， 对对对对， 就是一方面是试水，而且呢，大家不要小看工装， 嗯， 工装尤其是很多高级的酒店， 对， 高档的一些会所，它的工装材料费蛮贵的。也可能是最开始这个材料因为是新材料，所以它可能价格不是特别接地气儿。 对，很多的这种工艺还有这种材料都是在工装领域先应用的。 啊， 对对，就像很多的这种工业技术最后转成民用技术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没错， 道理 没错。 那么这种材料刚出来的时候价格是很高的啊，那么随着几年的发展，我们这个材料厂家呀，我们生产企业不断研发和降低它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成本， 嗯， 那量大了以后自然就便宜了嘛。 明白。那咱就针对几个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最重要的，可能大家伙最想要了解的就是它这个到底环保不环保，它是用什么做的呢？ 我们这个材料呢是零甲醛释放的啊，对，而且我们执行的是双环保标准，就是零甲醛无重金属。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很多材料都是重金属超标的。 嗯， 哎，那么我们这个材料呢是有专门的环保检测证书。 嗯， 哎，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成分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用的是竹木纤维的木粉，加上高分子材料，再加上那个少量的 PVC，高温融合而成的，没有任何胶。 对，这个在最开始说的时候其实我有疑问，就是您打成颗粒了之后它不得用胶把它拌在一起吗？ 是高温。高温高压，哎，高温 高压把它压制成的， 对， 所以里面其实是没胶， 哎，对对对， 哦， 哎，就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门店去看一下我们材料， 对对对， 实地体验一下，我们还有各种测试，对吧？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855-3056，或者是到我们那个一号新家的那个门店去体验一下。 对，没错啊。您说到您在这个店里边，包括您在最开始选择能够让我们一号新家用的这些一号新材啊，能成为一号新材的，在最开始选择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标准？包括您刚刚说的检测，怎么检测呢？ 我们有这个，一个是实验室的这个环保检测，还有一个就是防火检测、耐压检测，还有抗老化检测、这些都有检测。对，就是一系列科学的检测下来后，我们的这个材料的各项指标都是很优越的。我们的甲醛释放量是零啊，这个远远高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 所以它环保没问题。 环保肯定没问题啊，而且我们在有些工装上面经过是测试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装修酒店的时候，我们装一个房间，早上起来工人去装，到晚上这个 就能住了， 就可以入住了。 哦，哎，好， 这你就能知道它的环保的情况了。 明白了。哎，其实建议大家真的到实地去看一看，因为这个说算是一个内部消息啊。人家这个样板间刚刚说的15套样板间是吗？ 十二套 样 板间。样板间整个是25号才能装完。就整体全部完工啊，等于是刚刚装完，所以呢，您在30号，或者说您哪么就是25号第二天26号的时候，您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因为都是装完的，您就会感觉说，哦，新装完的这个家大概的味道会不会有那种装修的新家的那个味儿啊？会不会有那种装修的味道？甚至您可以拿一个专业的仪器到那边去测一测，因为那个基本上就是您家是什么样子。那边的展厅的家里边呈现的，不管是它的这个环保指数也好，还是整体的样式也好，都能呈现了，对吧？如果对这个有疑问的朋友，建议您到那个展厅去看一看，就 OK 了。 对， 那说到还有一些细致的，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的防潮啊，这些是需要时间来慢慢证明的。那这个、 这个不是，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做过很多的测试啊，您自己也可以到我们门店去看一下，我们也有相应的测试，就是我把我的材料泡在水里。你可以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变形啊，会不会发生其他变化，完全没有。我们为什么引进这种材料，我们是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就针对于北京市场这种老房子这种情况做的调研。很多老房子发霉，对吧，墙体发霉了， 对的对的， 墙体开裂了， 对 对吧，然后还有呢，很多老房子它的那个保温比较差，隔音也比较差，对不对？然后呢，客户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号新家呢是做传统装修公司的嘛，对吧？那很多客户在选择装修的时候，他就会提出问题，哎呀，我能不能不搬家呀？ 对 不对？然后呢，我这个墙面，你一做的话，那又是噪音又是污染的，对吧？我很烦，一装修呢2-3个月、3-4个月，这个时间拖得很长，对吧？所以我们研究了这些市场情况以后，就把这个一号新材引进到这个家装里来。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这东西经造吗？ 我们这个质保期是10年。 哦，10年。 对对对，10年。 换了就是您管换，免费的是吧？ 对对对，如果坏了，如果人为碰坏了的话，那我们就免费给你，就是管换。只换不修，我们强调的是。对，具体的情况您还可以打我们这个855-3056问一下我们的设计师。 对对对，好。 哎，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挺那个什么，就比如说装好了，就像你刚刚讲家里比如说有小孩了，小孩子特别爱这个舞枪弄棍的哈，哎，他说人为弄坏了，人为弄坏这个是免费进行这个换的是吗？ 对，我们免费，就是您出材料钱嘛。 对，这也是应该的，这也是应该的， 是啊，买块板儿。 我们也做过测试啊，这个材料就是我们有装好了的，我有视频给你们看啊，有小孩子在墙上画来画去的，前面小孩子拿记号笔在那画，后面家长跟着拿那个抹布一擦就干净了，这个是有实力为证的。你们感兴趣的话，还是说可以到我们的门店去看一下， 好， 体验一下。 好，刚刚您说到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能，比如说老房子啊，老房子本身的隔热呀、保温啊，它的这个性能吧，在那个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注重，包括也跟它的墙体结构有关系。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这个材料把它进行一个保温的处理呢？因为我刚刚看到您那个板后边就贴的，这是贴的一个东西还是什么？它是 您现在手里拿到的， 我这是地板， 地板， 对 啊，它底下的是